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，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？一首情歌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，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，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晚上好，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，欢迎收听午夜情歌，我是道道立秋啦。今天呢是立秋之后第一次午夜情歌的直播，还是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哈，因为8月7号那天，也就是周六的时候立秋了。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凉，今天呢连着下了两场大雨，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就听外面哇狂风大作，电闪雷鸣，哗的一下这个大雨就下下来了。说实话，以前呢我真的不觉得下雨是会让我恐惧的一件事情，但是昨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间有一点点害怕，但是好在身边有老公还有可爱的小猫咪，所以我就觉得还是挺温暖的。好啦，那么今天呢我们既然说秋天了嘛，立秋大家都知道贴秋膘，反正我们每天午夜情歌的这个午夜食堂一定会开业，那今天我们不妨就来聊一聊秋日里的深夜食堂。秋天大家都会吃什么美食呢？可以从药理这个什么这个滋补的角度来说，也可以是发平时特别爱的美食。今天呢展现图片的时刻到了啊，让放毒来得更猛烈些吧。先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，我会一直爱你，你可以一遍遍确认。今晚的开场曲来听一个球，大雨还在下，不过现在雨已经停了。 窗外雨声滴滴答答，三天三夜都还在那儿下，又是我最爱的你呀，三天三夜都不接电话，难道这份情就这样走了，这就是你的回答，我不介意你爱上了他，我只担心你过得好吗。这么多年一直千辛万苦，只为了爱在挣扎，这么多年一直用尽所有，却看不上你的变化，其实我总像个孩子似的，永远都不会长大，无奈你还是走了，我的梦还是碎了。大雨还在下，你的心里怕不怕？这么多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家。大雨还在下，我的心里好害怕，就连自己最爱的人都留不住啊。大雨还在下，你的心里怕不怕？这么多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家。大雨还在下，我的心里好害怕，就连自己最爱的人都留不住啊。 雨还在下，这首歌来自一个球。我记得这个歌最开始是棉花糖的订单，然后呢我就当时第一次听这首歌就觉得节奏感很好，其实旋律也不错，然后这个歌词呢比较可爱，就像是小女孩的心声，但是又满满的透出来对于爱的人的一种关心，即便他爱的人可能已经离他而去了。不是说爱人这个离开人间，而是说他们分手了啊。好了，来，今天晚上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比较活跃互动啊。那因为我们说的就是美食，深夜食堂正式开业啦，来分享你的美食和故事吧。一场大雨洗刷了整个城市的浮躁，还有呢那一层浮灰，然后就会变得非常的清透，就感觉好像被雨洗刷过了之后呢都不那么闷热了，带着丝丝的凉爽。所以在秋天呢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胃口大开？因为有的人我知道是苦夏的，所谓苦夏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吃不进去东西，明明可能也没吃多少，但就是不想吃，没有胃口。那到了秋天又到了进补的季节，所以我们也会胃口大开。看到小柏，哎呀，这个特别的横啊，猪肉炖粉条还是红烧肉配的米饭，哇，米饭上面还撒了黑芝麻，真香。好吧，真香警告啊。然后宋彦君发来了大闸蟹，哇，好棒啊。现在是到了吃蟹的时候了吗？我感觉好像一般大闸蟹应该是十月份左右吧，应该是蟹膏和蟹黄最肥美的时候，但是现在呢吃也是不错的。还有刚才看到是大表哥说秋燥忌辛辣，肉类推荐牛肉，青菜推荐冬瓜和芹菜，确实很养生啊。好吧，那么希望多多看到大家的美食，不管你是有图片还是没有图片。互动方式呢还是老方式，我们还是要例行说一下，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就可以跟我文字互动啦，以及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。如果你想看视频呢，依然是可以在抖音找到我的主持人道道。那我们就继续听下一首跟秋有关的歌，基本上也是回忆杀了。天凉好个秋，来自锦绣二重唱。 咦，天凉好个秋，还真的是啊，就是在秋日里面，这首歌每到秋天我觉得都会拿来放一遍。虽然说它好像已经是很多年之前的歌曲了，但是呢很适合秋天放，而且我觉得听到它不知道为什么就总会有一种春游的感觉，或者秋游，让人心情特别的明媚。其实秋天呢，很多人说秋天是有一点萧瑟的季节，然后就会觉得让人有一些伤感。比如说你像韩剧里面秋天的童话呀，秋日私语啊，似乎好像这个结局都不是特别好。而且还有个词叫多事之秋，就感觉好像到了秋天就让人哎呀多愁善感。但是呢它也有好的一面呀，比如说秋天是丰收的季节，秋高气爽，对吧？然后北京的秋天也都是非常好的，而且秋天的美食那太多了。我跟你说，看了大家在聊天室里面的留言图片，我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，那就是绝绝子。你们真的太绝了，哎呀，有烤肉，有蛋糕，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这个我们东海林做的蛋糕，它是自己做的，我的天哪，好厉害。还有当然能做出来每一样东西的我都特别佩服，包括小柏，你这是他把龙珠里的饺子放在了锅里，配了一根韭菜和一整个鸡蛋，好吧。啊，终于看到小柏不会做的了，他说想吃但是不会包韭菜鸡蛋馅的饺子。嘿，终于发现一个不会的了啊，这让我的心里还能稍微平衡一点。Eleven 在抖音上说，秋天呢必须是吃火锅呀。火锅走起来，但是火锅呢说实话有一点点燥。秋天其实可以多吃点儿，多吃点儿鸭肉可以降燥，但是有温补。但是火锅呢，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季节，我想大家都不会放过它的，因为好吃呀。还有舍得发来了健康饮食人体器官的最爱和最怕，大家都可以在群里面看一下哈。像肺的最爱是雪梨，胃的最爱是萝卜和山药，心的最爱是大豆和坚果，肾的最爱是黑豆与韭菜，肝的最爱是枸杞和菊花，眼的最爱胡萝卜，胆的最爱亚麻籽油，肠道最爱薯类和杂粮，胰腺最爱清淡易消化。然后呢，就是以上说的最爱都不是我的最爱，都是我不喜欢吃的啊，我的天哪。所以大家真的一定要做到健康饮食，就有些时候呢健康的并不是你喜欢的，可是呢为了身体考虑，我们偶尔也要养养生嘛。发订单啦，订单发货。第一首，刘志佳韩童时光背面的我，是谁下的订单请签收，并且给我五星好评，谢谢。 一阵时常意外，心却在风里摇摆，你的笑被下起云开，镜子前的彩排，我反复练习告白，常常在我梦里徘徊，心却在风里摇摆，你的笑被夏季晕开，镜子前的彩排，我反复练习告白，常常在我梦里徘徊， 时光背面的我，这首歌是我们棉花糖的订单，已经签收并且给我五星好评啦。刚才呢，这个太专注于看我们群里面的图片，哇，真的是太羡慕啦！我特别羡慕会做饭的人，而且我发现这个基本上大家都是自己做的。东海林很厉害啊，其实每一个人都很厉害，我来点名的表扬一下。东海林的糖醋鱼，哎，我发现你做的菜是我比较喜欢的，比较合我的胃口，包括蛋糕啊，还有这个回锅肉啊，哇，摆盘还比较好看。然后咖啡哥也是，这个红彤彤的，每一张图片有自己自制的炒虾，还有这是什么？羊排吗？这是自己做的吗？好厉害！以及毛豆，哎，这个毛豆呢，就当饭后甜点吧。小奥同学边听节目边啃翅甲红，又发来了一排大螃蟹。 August 他说，我输在了起跑线上，别着急，就为了能让你发图我给你夹精了，怎么样，够意思吧？好了，今天晚上呢，我们说的是话题就是秋日里的深夜食堂。深夜食堂那既有美食也有故事，其实呢，每一道菜背后都蕴含着浓浓的爱，不管这道菜是谁做的，我想都是有爱在里面，那这个味道吃起来就会很棒。还有歪包的，这是饺子吗？好漂亮，好规整，每一个都白白胖胖。行了，不能再说了哈，期待着大家更多的图片和互动，也可以打卡你的心情日记。秋天啦，我们要有一个全新的姿态去迎接新的一个季节。虽然现在可能天气白天还是会很热，但是立秋之后呢，真的就会非常的干爽。我想全新的季节又要来了，我又该考虑衣柜里面是不是该添点新衣服了。来，继续发订单。这首歌呢，来自张信哲，丁福尼，爱就一个字。这个版本呢是全新编曲，非常的棒。是谁下的订单请签收，给我五星好评，谢谢。 拨开天空的乌云，像蓝丝绒一样美丽，我为你翻山越岭，却无心看风景。我想你身不由己，每个念头有新的梦境，但愿你没忘记，我永远保护你，不管风雨的打击，全心全意。两个山河回忆，光芒胜过夜晚繁星，翻山越岭，却无心看风景。我想你鼓足勇气，平海的地图散播讯息，但愿你没忘记，我永远保护你，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。就一个字，只说一次，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， 承诺一辈子，守住了坚持， 付出永远不会太迟。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，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， 任时光飞逝。 光芒胜过夜晚繁星。 这是现场版的，张信哲和丁福尼合唱的一首《爱就一个字》，是 Eleven 的订单，他给了我七星好评，谢谢，我还多赚了两星。这个下次希望下次呢能够自主自发的往上加一颗星星啊，多加几颗也行，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吧，但是这也是大家对我的一种认可嘛。刚才看到西探说，我可能大概。也许是最馋的研究生了，只要是不忙的时候就不停地往嘴里塞东西，而且呢一天两杯奶茶那还行，你不是一天八杯奶茶，那个我你是打死我都不会信的。我说哎，突然间想起来，不是去年有一个梗叫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吗？虽然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梗是什么意思，但是呢想看看哎，大家有没有喝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。我还没有喝，我刚才就说我一定要喝那个奶盖奥利奥，哦，我真的超浓郁，我就特别喜欢这种特别浓郁的奶茶，馥郁馨香的奶盖，还有一种奶盐的香气，然后呢奥利奥饼干把它碾成碎，撒在这个奶盖上面，再配上非常浓郁馨香的奶茶搭配在一起，哇，简直是太棒了。打开奶茶的盖子，如果要是盖子上沾了奶盖的话，那我会把它舔掉的，就是这是我对于一杯奶茶的尊重和爱。好了，那接下来呢在音乐当中回味一下秋天第一杯奶茶的味道吧。时间煮雨，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小时代，为什么会有它呢？因为最后一句歌词就是当来年秋风起，好吧，但是时间的关系可能听不到最后一句了。 风吹雨成花，时间追不上白马，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？云翻涌成夏，眼泪被岁月蒸发，这条路上的你我他 界背离。风吹凉雪花，吹白我们的头发，当初说一起闯天下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那一年盛夏，心愿许得无限大，我们手拉手也成舟，划过悲伤。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、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，听听主播圈，精品音频、视频直播，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，随时随地留言互动，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，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？一首情歌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，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23点31分，欢迎回到我们温暖的午夜情歌，我是道道。在这样一个刚刚下过雨的夜晚，我们一起来聊聊秋日，聊聊美食，聊聊深夜。深夜里面，人总是会变得敏感而柔软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就会把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，最可爱的那一面都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，我觉得这样很好。而且呢，今晚的话题就是聊秋日里的深夜美食。贴秋膘的时候大家都吃了什么？那秋天呢，你们又最喜欢吃什么？都可以发上来。目前呢，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的菜谱应该是越来越横了，而且这个越来越让人上头，包括一些重口味的食物，但是看着好诱人啊。比如说大腰子，大腰子是我在吃烧烤的时候非常喜欢吃的一样东西，但是现在由于年纪可能上来了之后，也不是那么能接受了，不过看着还是很诱人的啊。包括之前说到了第一杯奶茶，很多人都喝到了，不管是某雪冰城还是其他的，还是这个咖啡也都有。欢乐咖啡时光鳗鱼饭，哇，好久没吃了，看着好诱人啊。这个是自己做的吗？看着应该不是吧，如果要是自己做的那真是太厉害了。烤鳗鱼我喜欢吃， 好了，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踊跃的发言发图片，不能发图片的呢暂时也不要着急，那就以文字来描述，这个时候就考验大家的文字功底了，怎么样能够活灵活现的让人展开想象，对你所描述的这道美食产生兴趣，我觉得可以彰显一个人的文字功底，加油吧。那就在我们的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，还有呢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，跟我文字互动。那如果想看视频，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看到我咯。我想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正在听直播的朋友会到我们的视频端来。今晚的盲盒要出场了，其实这个比较好猜，那就看是谁第一个答对了。这个歌手肯定很容易猜出来，不过这首歌的名字看看是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写对呢？ 陌生的房子，陌生的地址，收留了疲惫的人和他的心事，出走和归来总一个样子，留在这里无语。笑谈借一丝温暖，缺失的总填不满，摇摇晃晃，忽明忽暗，路灯下影子太乱，憧憬是碎了满是生活是一场大雨留下的潮湿，祈祷在下个风和日丽的日子，故事才刚刚开始。 毛不易一首《深夜一角》，深夜的街角，世界的镜子。是的，看到木易应该是他说毛不易的《深夜一角》，他是第一个答对的，因为他肯定是特别喜欢毛毛的歌。他说前奏一起 DNA 就动了，夜晚走在外面听这首歌超有感觉， 是的，而且像新田呀、啊、包括山外有山棉花糖都答对了哈。新田说好像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深夜的夜宵摊儿。对，其实呢宵夜就是夜晚，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在夜晚观察很多的人，因为之前呢我们也做过一个话题叫做深夜路灯下的温暖。但是说实话在深夜呢你看到的不只是温暖，而是世间百态。因为在夜晚呢你会发现就同一个那个夜宵摊儿，比如说就是我特别爱吃的推崇的那个铁板哈、啊、但是呢我还是要提示大家，就夏天的时候大家尽量不要去吃这个铁板，因为菜可能不是那么的新鲜。尤其是现在这个疫情呢又开始了，有一点反扑的迹象，大家还是要非常的注意啊，注意防护，也少聚集。可是呢之前我去那个夜宵摊的时候就会发现，就是半夜呢那个时候可能人还不是特别多。让我记忆特别深刻的就是来来回回有两拨人。我在那儿吃的时候呢有一个大哥，开着非常这个怎么说呢，非常豪华的一辆车过来了，下来了两个人，其中一个就穿得特别的奢华，然后在那个摊上随便点啊，每一个他想吃什么他就点了什么，然后那个老板给他烤了，我就在那儿看着他吃。然后呢我这边也还没有吃完，结果他吃的时候呢又来了一位老人，这个老人呢蹬着一个三轮，上面呢装的都是一些废的纸壳，就应该是属于卖废品啊或者是什么。然后这个老人也饿了，可能他这个太晚也想去吃，然后但是他挑的基本上都是素的，而且还跟这个老板要讨价还价。所以你看这就是人生百态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可能呢有的是囊中羞涩，有的就比较不在乎这些价钱，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有自己的人生，也都吃得很开心。最后那个老人掏出了自带的一瓶啤酒，我觉得在那一时就是那一刻，在那个灯光的映照下，我觉得他是非常潇洒的。所以呢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属于自己的，别人呢也不知道他过得快乐不快乐。好啦，抒发了这么多，我们还是继续回归到深夜食堂这个话题。其实深夜食堂吃的不仅仅是美食，真的就是人生。看到大家发来的这些图片，我还是饿了很久。哇，小柏做了，这是拔丝吗？拔丝地瓜。好，非常响的咽了一声口水。行了，继续听歌吧。这首歌依然是订单，齐秦原来的我是谁下的订单，请签收。 给我一个空间，没有人走过，感觉到自己被冷落。给我一段时间，没有人曾经爱过，再一次体会寂寞。曾经爱过却要分手，为何相爱不能相守，到底为什么？早知如此何必一开始，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。既然说过深深爱我，为何又要离我远走，海誓山盟抛在脑后。早知如此何必一开始，我还是原来的我。给我一个空间，没有人走过，感觉那心灵的伤口。给我一段时间， 勇敢地面对寂寞，再一次开始生活。曾经爱过却要分手，为何相爱不能相守，到底为什么？早知如此何必开始，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。既然说过深深爱我，为何又要离我远走，还是山盟旁在脑后。早知如此何必开始，我还是原来的我。 原来的我，这首歌来自齐秦，又是一波回忆杀。好，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。树洞信箱，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，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、秘密或是问题，欢迎投稿。今晚的树洞信箱，我们依然来分享几句让你觉得放松和豁达的句子。我告诉你我喜欢你，并不是一定要和你在一起，只是希望今后的你在遭遇人生低谷的时候不要灰心，至少曾经有人被你的魅力所吸引，曾经是，以后也会是。必须承认，生命中大部分时光是属于孤独的，努力成长是在孤独里可以进行的最好的游戏。我始终认为，一个人可以很天真简单地活下去，必是身边无数人用更大的代价守护而来的。在世间本就是个人下雪，个人有个人的隐晦与皎洁。总有人说你变了，却从没人问过你经历了什么。我觉得每一句说的都很有道理，尤其我认同那一句，一个人 可以很天真很简单的活下去，那就是身边无数人用更大的代价换来的。所以呢，珍惜我们还能够纯真和简单的年代和时间，好好珍惜吧，也要感谢为此付出的你至亲至爱的人们。继续来听赵晨曦，谁舍得他。 您好，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 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让我冒出无聊的想法，他向我断了未剪的指甲，撕扯着我对他的牵挂，过了很久还是没有放下，像躲在角落的吉他，他收藏在心里慢慢结痂，也不敢轻易将它撕下，放不下放不下放不下，谁舍得他舍得他舍得他，因为分开后过得也很潇洒，雷雨天也会有点害怕，放不下，谁舍得他舍得他舍得他，放不下放不下放不下，谁舍得他舍得他舍得他，墙上贴满艺术家的涂鸦，这都是真情换来无价，开门就出走的步伐，还要演练几次多浮夸，因为分开后过得也很潇洒，雷雨天也会有点害怕，似乎还没习惯渐渐长大，还是因为没有了他，放不下放不下放不下，谁舍得他舍得他舍得他，放不下放不下放不下，谁舍得他谁舍得他，朋友只问能不能说句实话，从情绪表达 谁舍得他，来自赵晨曦。他的歌曲总是带着一种慵懒的节奏感，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的这位歌手，所以经常会放到他的歌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看到大家都在说秋天了，又到了穿一件薄薄卫衣，满街都是糖炒栗子和糖葫芦雪球的季节了。是的，糖葫芦糖雪球，现在这个糖葫芦都变了，变成那种小串了，就是一个小串上面有三颗小山楂，然后呢还有各种各样的馅儿，有豆沙的糯米的什么绿豆的好多好多啊，巧克力的， 是呢，我总觉得糖葫芦嘛，我还是最喜欢吃传统原味的，只有那种我才觉得那是真正的糖葫芦。当然糖雪球我也很喜欢吃，每年冬天的时候都会买一些来吃，包括糖炒栗子，现在秋天到了，板栗又该上啦，所以一年又转到了第三个季节，秋天。现在是八月份，时间过得真的很快。我今天还在感慨，我说你看八月上旬的十天又快过去了，时光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走过的，我们留不住它，所以能改变的、能做的，只是让自己在这段时光里面尽量的惊艳和深刻。好了，今天晚上的晚安曲就来听张学友的《秋意浓》。最后来一个《秋意浓》收尾吧。今天呢，我们竟然说到了秋日里的深夜食堂，吃也吃过了，图片呢也都看过了，非常的精彩，尽量都给大家加精了啊。那就安安静静的在这首歌当中说晚安吧，明天午夜情歌我们继续，拜拜。 秋意浓，你人心上秋意浓，一杯酒情绪万种，离别多，叶落的季节离别多，握住你的手放在心头，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。愿只愿人在风中，聚散都不由我。愿只愿人在风中，聚散都不由我。 言仍在风中，聚散都不由我。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。